失敗都已经忍哭残酷的舞台，受尽了折磨，只想看见你们在挥手。看到你们站在这疯狂的台下，拼命的时候，千万不要站在台下沉默。 I don't care， 请忍着我。 I don't care， 疲于时候。 I don't care， 不管一切。 I don't care， 你会不会？在哪里，我们都会尽全力给你。